常树田谢瑞芝嘛，这有什么？ 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对， 我没赶上啊，我学的是谁呀、啊？ 谁呀、啊？ 他的弟子哦，有个刘宏元先生， 唱得好， 可是把词儿忘了。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行啊， 您给我们学学啊。 前面是这个起头， 嗯， 数唱， 对， 提了啊， 嗯嗯， 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就这儿忘的。 嗯嗯嗯， 噔噔隆哐，噔啷噔啷的个隆哐，噔啷噔啷的个隆哐，武大郎， 噔隆哐， 泪盈盈， 咚个里个咚， 上前来搀起这位好汉二武松， 噔隆个隆的咚，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咚个隆咚隆咚隆，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咚咚里边咚， 还真有点味儿。 你呀，打伤了人命， 咚隆哐， 逃出了家中， 咚个里边咚，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 咚隆个隆的咚， 张大户他。他们家中是正把人用， 咚个隆哒隆。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啊天！ 嗯， 喂， 怎么了？ 一倒在他家， 怎么着了？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呦，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这时候在第一排上啊？ 嗯， 有个青年人， 嗯， 站起来了。 嗯， 别着急，往下唱。一到在他家去做长工。 哦，对，我去做长工， 唱下来了。 呵，唱完这段， 嗯， 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儿，咱俩得交个朋友。” 嗯， 你贵姓 啊？啊， 难怪我姓丁。 姓丁 啊？ 他叫什么？ 我丁文元呐。 丁文元。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哎，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 哦， 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 嗯， 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哪儿的记者呀？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 嗯， 为了弘扬曲艺艺术， 嗯。 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哎，这我知道。 为了办得更好啊， 嗯， 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 嗯， 知道吗？老何， 知道，认识。 老何来了， 嗯， 采访、录音、录像，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 啊、 嗯，老何说好啊， 嗯， 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说说吧。 啊，我呢有嘛说嘛啊。 好，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 嘿，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小食。 哎，不 都好。 不不，您等会儿 啊，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 啊， 挨得上吗？ 太挨得上了。 嗯， 他说的有道理啊。 有道理？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 啊， 能使人长知识。 哦， 让人明白事儿， 是啊， 不犯错。 对，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这个曲艺啊不仅有艺术性， 嗯， 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太对了。 嗯， 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啊，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嘿， 我 啊， 哎，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啊！不 行， 您可别客气啊！ 哎，唱不了，不行！ 哎， 不 行，没人笑话您， 唱不了呢。 您来两句， 嗓子也窄，不行。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啊， 没关系，大